三个八度的音域，高音激昂辽阔，一首我相信把积极向上、永不妥协的拼搏精神带给了莘莘学子。中低音深情款款，沉睡的野兽尽显野兽派歌王的多面魅力，台上的他就像浸透水的海绵一样宝石，台下的他沥干台上的一切，继续的去吸收更多的养分。他在谦逊好学当中延续着张雨生的音乐梦想。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杨培安带来的说好各走五十步。 我不见见别的生疏，都习惯了自我保护，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，越爱越不知足，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五十步，说不心里头了也不知足，把眼蒙住才能把你给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，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弃投入，放下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人的礼物。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五十步，说好心里透了也不知足，怕眼泪凝住才能把你给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怀疑当初，如今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弃投入，抛下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人的礼物。谁若谁的痛苦，爱却又一步步的回顾，明天说不好我们又可以换个角度庆祝。 I know 还有什么礼物能够加入分手的人群，不如现在 只是你欣赏的风景。 三，天若有情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孙楠的声音非常的有激情，演绎歌曲十分的轻松，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。他那很有张力的声音完美的演绎了一曲《不见不散》，曾经和刘欢并称为歌坛实力派的两个唱将。下面为你送上孙楠带来的《腾飞的心》。 星星连成星座，星座连成星河，日月穿梭，灵感闪烁，放飞一首寻梦的歌。春风沐浴春雨，春雨沐浴春天，心中洒脱，人生泪落，燃烧一把逐梦的火。握手把握现在，牵一手面朝大海，内心的他奔向太阳，追梦人梦想成真，梦想的星空是永恒。希望握手把握现在，牵一手面朝大海，内心的他奔向太阳，追梦人梦想成真，梦想的星空是永恒。

都是错。如果要我把心对你解剖，只要改变这结果，我会说会愿意错。我受够了寂寞，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吻你的声音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。第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错，多少错。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吻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。第一次深情拥抱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错，多少错。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，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假的意欺骗我都无妨。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从失身从眼明变成真心，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疼。永不言永不变，永不永远也不问，伤更深情更真。问出你，问出疑问，你的心一变，像落叶飞远，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。求你千千万万不要走，空的心，假的意，欺骗我都无妨。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从失色从念明变成真爱。相爱难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吻着你心就不会疼。永不言永不变，永不

邂逅，爱到现在， 正好抱枕上有一些微妙的感动。 我喜欢你，却又偏偏喜欢我，明是差的拥有。 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前，周传雄因为暴瘦而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线。在这之前，他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发新歌或者是开演唱会了。据他自己透露呢，自己暴瘦了40斤，是因为胃部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所导致的。当时爆出这样的消息的时候，周传雄真的瘦成了病态。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吧。一起来听到周传雄带来《爱的告别式》。 天寒冷，没有雨，爱哭笑了已经睡，夜半风一醉过着难听的音乐。天很黑，没有嘴，该死的都乱乱飞，只剩下的鼻子有一点发霉啊。天很黑，没有泪，闻到又落入体内，被你剪断胡子也不想喝水。天很黑，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月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觉。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分手后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想喝水呀，天很黑，没有泪，已经失眠几个夜，我躺在床的中央，没有了直觉。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，埋葬所有他的美，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，放了我吧，守候伤心的人，请双手合十。

很多的事情可能都和过去不一样了，或许你已经不再想起曾经的某个给你快乐或者伤痛的人，但是不再想起并不代表忘记，不再想起只是因为一切都已经归于平静。这是一种成长，而面对这种成长，我们都应该微笑，你说呢？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蔡淳佳带来 Yesterday。 Yesterday 很模糊，那时梦很美，留给他会让我想飞。 Saturday 听着风，傍晚的海水扎得像看落日的我。也许会有人爱我，可惜是我没了梦，我也不再等。那几年的爱呀，要不要放下？该忘了他吗？爱他的心情可能最后变成泥沙，没实现的梦吗？还在风里飘吗？看成一个谜，也许换成一个雨，对吗？回忆他却不说话。 Yesterday 是条路，多长的距离，我愿意偶尔看回去。 Rainy day 提醒我看一半暂停，等明天再努力前进。 我想我乱了，